我把所有东西都收进拉杆公文包里，因为周末要用的文件比较多，我特意把它带了过来。我在原地站了一会儿，最后一次认真考虑把违禁书稿带回家去的风险。你可以现在溜过去，把东西还回废稿堆里，所有人几乎都已经走了。可我知道自己不会那么做，还没等到我打开抽屉把信封从里面拿出来，我的心思便已经飞进了萨拉和兰德的世界里。我走进兰里山脉里，不是游客所钟爱的观光景点，而是灰蒙蒙的土路、与世隔绝的小村落以及幽闭的山谷。那些地方存在在20世纪初，也就是兰德·查普林造访时还没能沐浴到文明的曙光，而且有些地方直到现在依然如此。我往外走去，从罗素和大型地板抛光机旁边走过，罗素已经停下机器，正在查看防护罩底下的状况。我想应该是皮带松了，我对罗素说道。罗素抬起头吃了一惊， 我想也是。 他顿了一下，直直地看了我一会儿。 你今天回去的挺早啊。 没错。我很好奇，除了 George Vida 或者 Mickey 之外，还有谁会注意到我不是今晚最后一个离开编辑部打听的人？鉴于上午会议上的失误，继续坚守工作岗位其实才是比较明智的选择。然而此时此刻，我压根没有心思去打安全牌。我有点事情要回去处理。房间里灰蒙昏暗，除了睡在临时狗窝的星期五所发出的呼噜声，一点别的动静也没有。星期五是我和布莱恩交往阶段的遗留产物。我们在吃完晚餐走路回家的路上，在一个垃圾桶里发现了星期五，一只又瘦又脏的混种鸡娃娃，但仍然对人怀有戒心。是布莱恩提出把他带回我的公寓先养一两周，布莱恩还张贴启事以防有人正在找他。布莱恩的生长环境很优越，对某些事物的看法有的时候过于天真，他万万不会想到有人会故意抛弃一只活生生的小动物。我记得当时我们站在巷子口讨论下一步的安排，我对布莱恩的意见提出了抗议，我说你应该把它带回你住的地方去，比较而言这只小狗好像更喜欢你。布莱恩十分戒备地搂住小家伙的脖子，这只狗的耳朵被压得紧贴脑袋，眼睛凸出来露出尖利的牙齿，看起来就像是某种外星生物。看到这样的情况，布莱恩说自己没时间照顾小狗。我反问他，难道我就有时间吗？有些时候布莱恩会忘记我们在同一家公司工作的这个事实。布莱恩在发行部，我在编辑部，都是需要投入大量时间的部门。我和布莱恩已经暗中交往一年半，期间总是分分合合。暗中进行是因为公司有禁止办公室恋情的规定，而分分合合的原因则是我们似乎都不确定这段感情是否能走下去，或者究竟能走多远。那只小狗拼命地摇晃脑袋，小小的身躯大张着嘴巴，做出虚张声势的模样。我不由自主地笑了出来。我说幸好这小家伙 不是条斗牛犬。同以往一样，我们的争执最终以我的屈服落下帷幕。布莱恩设法使这只小狗平静了下来，一人一狗脸贴着脸，可怜巴巴地望着我，这叫我如何能够说不呢？啊，好吧，不过我最多只能留它到下个星期五。我是这样对眼前的这一人一狗说的。谁知道下个星期五逐渐演变成了三年，我和布莱恩终于正式分手，生活也发生了这样那样的变故。结果我养这条狗的时间反而超过了我们感情以及上一份工作持续的时间。我也不清楚自己为什么一直没把星期五送走，或许因为在我看来，以他这样的性格和长相，很难再找到一个肯收留他的地方。或许只是因为养星期五并不需要太费心思，而且他从不乱咬屋里的东西。反正这房子平时也没有别人在用，而且只需要花上几美元就能让住在走廊尽头的那家的小孩带他出去散步。他们由单亲妈妈一个人抚养，需要一点额外收入。星期五打了个哈欠，转过视线看向我这边。我把公文包挨在主要充当书桌的两人用餐桌旁放好，然后把其他的东西都搁在厨房操作台上。这里大部分时间也被我当成桌子来用。哎，星期五，今天有没有在公园里教训别的小狗啊？星期五因为常冲比他大好几倍的动物大吼大叫，在这一带颇负盛名，帮我遛狗的小女孩都觉得他十分有趣。星期五站了起来，一条一条地伸展自己的小短腿，然后又原地转圈闻了一阵，又扑通一声趴下，把屁股对着我，鼻子指向充作食盘的空奶油桶。跟往常一样，星期五的沟通能力不说老练，至少也是十分出色的。啊，我也很高兴见到你，星期五，今天的工作还顺利吗？星期五当然没有回答，不过我用他的口吻完成了这个对话。嗯，还算不赖。 Jane， 我在窗台边上坐了一会儿，又到沙发上躺了一阵，我把碗里的水全喝光了，又在公园里找了几个新的对手，又是一个再平常不过的日子了。就在我自言自语的时候，星期五打了个哈欠，呜咽了一声，跟着打了个喷嚏，像是在说，拜托你这也太老套了，求你来点新鲜的 Jane Gibbs。 通常而言，如果要养一条狗，它至少得会摇尾巴或者用别的什么表示友好。不过对于星期五，我只能发动我自己的想象力了。啊，我吗？哦，多谢你的关心，今天还挺有意思的，有好有坏。我在部门会议上出错了，不过之后又发生了一件相当奇怪的事情，我实际上几乎可以称得上是诡异了。星期五，你觉得这东西像什么？我俯身拉开公文包前的拉链，把那个旧信封从里面取了出来。你看，就是这个，它莫名其妙的就出现在我的办公桌上。我今天一大早就看见它了，而且根据邮戳日期来推断，它唯一可能的出处就只有废稿堆了。我看向那边的时候，星期五正坐在他自己的床上注视着我。接着，星期五把视线慢慢的移开，停在我肩膀上方的位置，好像看见了什么似的。 接着他又突然大叫了一声，我立马感觉到全身发凉，难道这里还有别人？我转过身仔细打量这个开放式的房间，什么人也没有，也没有别的异常的情况，除了星期五刚才的表现。 你别这样。 我打开顶灯，灯泡闪烁起来，好像马上就会灭掉，房间里也似乎笼罩着一种似曾相识的诡异的气氛。而突然之间，一切都恢复正常，灯泡亮，星期五侧身趴到地上，楼下的街道传来悠长的警报声。我低头看着信封，借着头顶的荧光灯几乎辨认出了邮戳上的其他内容。我移到房间的正中，将信封举到更为靠近光源的地方，眯着眼睛仔细地查看起来。 NC， 我认出了两个字母，原来这故事不只是发生在蓝岭山脉，就连书稿也是在那儿写成的。 NC 就是北卡罗来纳州的缩写，我多年以前离开的故土。寒意再次侵袭至我的全身，还混杂着恐惧、迷惑和不确定的心绪。这一切难道是巧合？到底是谁把这封信放到我桌上的？又是出于怎么样的意图呢？带着这些疑问，我又一次开始阅读手上的守护故事的人。艾拉在坡上怒吼， 小子，你干什么呢？这么大动静。 艾拉拖着水桶迅速地移动， 你赶紧给我闭嘴，这声音要是在林子里传开了，10公里以内的人都能听出我们在哪儿，不然你以为这大冷天的我为什么不生火啊？ 兰德稍往后缩，他看着他在一个矿村上买来的口簧琴，说是矿村，其实也不过是依山而建的两间房子。他和艾拉在外游历的3周时间里，看到许多人吹奏这种乐器，这使兰德对山民本土音乐产生了极大的兴趣。艾拉把木桶挂在圈骡子的绳索附近， 再这么下去，你会把我们俩都害死的。 多数情况下，他们是在赶路途中，让骡子和马自己去找水喝。可这天晚上，艾拉一直急着赶路，压根没有休息一下。 他们现在肯定已经散了。 此时兰德的愧疚感犹如锋利的刀片再次割进自己的皮肤，这事儿不太对劲儿了，简直就是大错特错。那个女孩，虽然当她和艾拉两个人落荒而逃的时候，兰德曾经默默地为她做了祈祷，然而兰德无疑还能做得更多，说不定他甚至可以赶回去，并且但是具体能做些什么，兰德其实并不清楚。考虑到艾拉的手枪当时已经瞄准自己的方向，不过兰德还是很想相信，如果机会允许的话，他一定会给予那个女孩更多的帮助。兰德把口簧琴拿出来，原本是想转移自己的注意力， 结果却根本不起作用。人的良知就像一位强大而坚定的对手，因其本性使然，专向人理性中最薄弱的环节发动进攻。这话是他的父亲或者祖父告诉他的，那是在很早以前，他们为了将福音传遍世上所有闭塞角落，前往各地进行传教途中所发生的事情。而事情是这样的，作为南卡罗来纳州的教区主教，照管这类事情一直在他祖父的职责范畴之内。兰德经常和他们一同外出，在死神先后带走祖父与父亲之前，他已经从两人身上学到了不少知识。实际上，这两位亲人的相继离世也是促成兰德决心要趁着还有条件去体验荒野生活的部分原因。艾拉回到露营地中央，如果要生火的话，那儿便会是火堆所在的位置。 你给我听好了，小子。 艾拉凑到跟前，露出一口大黄牙，身上散发着一股烟酒混杂的难闻的味道。 那些人，他们可是言出必行，说杀就杀，说砍就砍，一点也不含糊。你要是随便掺和，他们会剥了你的皮，掉在林子里，让大家都知道，谁再敢和他们作对，就会和你是一样的后果。 战栗感从兰德的肋骨底下涌出，传遍兰德身体的每个部位。然而，尽管心怀恐惧，怒火却也因此点燃了。兰德说道， 一个人倘若不能坚守自己心中的正义，即便他还活着，也只不过是行尸走肉。 这句话同样的也是出自兰德的父亲。他的父亲是一个伟大的人，在战场上和生活中都展现出了神赐的勇气。艾拉把头往后仰，冲着夜空大笑起来，那声音比口簧琴吹出的任何一个音节都要更加响亮。 聪明人都会管好自己的事情，而且只去管他自己的事情，还知道要保持低调。 艾拉把带来的袋子从骡车上拿了下来，准备到溪边去取水。 哎呀，总有一天你会感谢我教过你这些道理的，就像现在你得感谢我在事情搞砸之前从派格勒格莫莉的手中买来了这份面包。 说着他撕下了一块扔给了兰德。 你总不会被良知折磨得连胃口也没有了吧，啊，年轻人。 兰德接过面包，却只是坐在那里，视线望向马灯里，盯着正在燃烧的焰苗。 别想多了，小伙子，看你这样子，好像有谁要杀了你的骡子似的。相信我，你会熬过去的。记住我这句话，这茫茫大山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这里的日子可不那么好过，只适合真正的男人，不是小男孩玩耍的地方。在这儿，任何事情全都关乎生死。 艾拉说着咬下了一块面包，将剩余的部分举在空中挥舞，嘴里边咀嚼边接着往下说，面包渣不住地往外飞。 你倒是跟我讲讲关于非洲的那些狮子、长颈鹿还有野人的故事呗，那样应该能让你的情绪

后来王轩接受了对方的观点，萧亚玲还和王轩一起去见过这个人，双方不吵不相识，很快成为了朋友。但一个搞科普，一个研究武术，平时没什么交集，这次潘家如有事想找王轩，才知道后者已经不在人世了。 对啊，大鹏，潘老师的事情你正好可以帮他做，顺便也帮你解解惑。 陈敏在太阳岛工作多年了，经常接触离家出走的孩子，他们没有收入，在外面逛几天把钱花完，要么自动回家，要么就去投亲靠友，所以孩子刚逃跑时陈敏还不紧张，她叮嘱丈夫，孩子如果回来，李建军一句话都别讲，让做妈妈的去沟通，慢慢的把孩子的情绪缓和下来。当然两人都是警察，也不会只是被动的等待，他们把孩子的照片发到全市各派出所，请同行们寻找，是刑警队队长的孩子出了事儿，大家自然很伤心的。不光平时留心寻找，执行别的任务时也会顺便问一下。然而一天两天一周都过去了，李万超毫无音讯，不光警察们毫无所获，两家所有亲戚，李万超的全部同学，从小学到初中，甚至查过他在幼儿园时期的好朋友，都没有见过这个孩子。那天晚上，李万超被一个陌生人解救，他告诉这个人，自己不想回家，也不想见任何的亲戚，只想和这个人学武功，将来去行侠仗义。一般三十多岁的成年人听到这话，肯定会觉得这孩子很幼稚，要么把他送到附近的派出所，要么干脆不理不睬。此人一听却非常高兴， 哎呀，你这个年纪还有监护人看着，练功可不是一两天的事啊！哪天你让爹妈找回去读书，我不就前功尽弃了？ 我已经16岁了，师父，我肯定跟你走，那个家我再也不想回去了。 要练真功夫，那你可要有精神准备。 没问题，我什么苦都能吃。 什么苦都能吃？那你先保证做到一条，戒网。 戒网？ 是啊，像你这么大的孩子， QQ 啊，微博啊，百度空间肯定注册过不少吧，经常玩的游戏上你也肯定有账号，只要你登录，立刻就会被警察发现，根据 IP 地址，他们10分钟内就能找到你，送你回家。 李万超倒吸了一口冷气啊，是的，爹妈都是警察，肯定在通过网络寻找自己。平时李万超听父母在家闲聊过一些案情，知道警察要在网上查一个人，那可是分分钟的事儿。陌生人又捏了捏李万超的脸蛋、胳膊和小腹， 那只是其一啊，你这脸白得像个小女孩，身板像团棉花，为什么？一看就是天天坐在电脑前面不活动，这种底子还能练功？ 说罢，陌生人抓起一会儿空心砖，轻轻地抛起，等他落到面前时，一记凶狠的刺拳将砖块击得粉碎。 所以啊，要么你就在网上升级打怪练大招，要么跟我在现实中练真功夫，二选一。 当然要跟你练真功夫。 嗯，那好吧，我叫孙庆峰，你叫我师父就行，以后你要绝对服从我的命令。 一定。 孙庆峰带着李万超坐上停在街边的一辆皮卡，驶向了公路。很快车子驶离了这座城市，上了高速路。孙庆峰自称从外地来此送货，偶遇三个歹徒为难李万超，便出手相助。至于刘牌，他自称出身扎拳门，这在论剑游戏里也是个大门派，李万超经常用他做角色扮演。一高兴，李万超便说出自己玩的那些大招，什么双峰贯耳、拔草寻蛇之类，听得来人哈哈大笑。 扎拳的招式你倒真知道几个，可惜啊， 只是网上谈兵啊。 李万超摸摸脑袋，不好意思地低下头，他在论剑里已经玩到了九级，傲视全校，现实中随便一个块头大点的人都对付不了。一路开车一路聊，孙庆峰那丰富的人生阅历，半真半假的江湖争斗，还有显而易见的武功，牢牢地吸引住了李万超，听得他完全没有睡意。直到天色发亮，车子开进一个小镇，这里离大城市很远，壮年人都到城里打工，寄回钱给家里盖起小楼，但有很多的新楼都没人住，甚至啊都没装修过，街道两边像是水泥树林，很显荒凉。孙庆峰把车停进其中一个院子里，安排李万超去睡觉，孩子身心疲惫，一觉就睡到了下午。醒来后，李万超面前摆着饭菜，大鱼大肉都有，只是做得很粗糙，李万超饿了便狼吞虎咽起来。然后孙庆峰打开了左边厢房，里边有不少健身房里的器械， 瞧，有电有水有饭菜有床，就是没有网，也不给你留手机，你能在这里待一周我就收你当徒弟，你待不下去自己出门就行，没人拦着。 说完，孙庆峰教了几个基本动作，有练习柔韧性的，有练习灵活性的，有练习力量的。扎拳被武术协会列为长拳基本动作，这些练功的方法也都是大陆货，并不稀奇。 冰箱里有吃的，那边是天然气灶，出去要锁门，记住坚持一周 啊。师傅，你要走？ 当然，要我天天手把手教你，那是学校老师的任务，我只负责领进门，修行在你个人。 教完入门武功，孙庆峰就把一个空荡荡的院子留给李万超。神龙见首不见尾，这倒很符合传说中的侠客座位。李万超更不质疑，这里不仅没有网，甚至没有电视，只有书架上摆着武术书籍和杂志，总共有几百本之多，大部分年头久远，都被翻烂了。就这样，李万超从令人窒息的课堂跳进自由天地，他自己安排作息，吃饱喝足就去练功，生怕师父回来后发现自己没长进，要么就是看看武术图书。虽然大门并不锁，但他不敢上街，怕周围的人认出来把自己送回家。出走的孩子最怕回家，他们不知道会有怎样严厉的惩罚等着自己。孙庆峰临走时把训练计划贴在墙上，开始李万超还能坚持，毕竟年纪小，意志力有限，两天后就松懈了。一周后，孙庆峰果然转回来，先让李万超做几个踢腿下腰动作，看完后就把脸沉了下来。 你根本没按计划练，对不？哼，自己糊弄自己，好吧，我马上送你回家。 说到这里，孙庆峰看看旁边的玻璃窗，一只绿豆苍蝇正落在上面。孙庆峰抓起一根拖把杆倒转过来，猛地朝玻璃窗戳过去。李万超忙退后，捂住耳朵等待着清脆的哗啦声，心里对自己的师父如此气愤深感不安的。没想到拖把杆的一端点在玻璃窗上就离开了，玻璃窗上沾着苍蝇的尸体，力道拿捏到如此神妙，这功夫到底是怎样练的呢？李万超连忙请师父原谅自己，自己飘了这么久了，在他的想象中，真要回去，爹妈肯定会发雷霆之怒，而师父那深不可测的武功更让他佩服。前面的生活那么值得神往，后面的现实如此不堪回首，李万超很容易做出选择。 师父，我错了，你原谅我吧。 这可不是中考高考，你爱学不学没人逼你。 OK， 孙庆峰减吃了顿饭，拿了一些东西，什么都没有交，又消失在门外。李万超仿佛一下子长大了，这次 他不仅没偷懒，反而给自己加码。几天后孙庆峰再回来检查他的训练成果，满意的点点头。 这多好，本来你先天素质就不错，别浪费它。 我先天素质不错？ 当然啊，别看你这身材明显宅男化，你的潜质却很好，甚至不在我之下。至于练成练不成，全看你自己了。 就这样，孙庆峰隔三差五的回来一次，测测李万超的练功进度，如果有进步他就再教点新东西。过了一段时间，孙庆峰开始和李万超对练，长拳短打，擒拿摔跤，教了不少招式，李万超也感觉身体强壮了不少。带着萧雅玲的引荐，王鹏翔来到科普作家潘家如门下。潘家如40多岁，貌不出众，走到人群里就是个普通知识分子，但他的那支笔却相当狠辣，以不留情面的批判而著称。这段时间潘家如发现不少青少年迷恋各种神功传说，乃至离家出走荒废学业。潘家如在海外留学时读生理学，对人体各种生理过程了如指掌，凭学识他就能推断许多神功都是子虚乌有。于是潘家如写了一些文章，从科学的角度揭示神功的虚无。然而这些纸上谈兵非但没效果，反而引起了一片挖苦。有人说，你潘家如又没练过武术，怎么知道那些武功不存在呢？说来说去啊，潘家如就想到了王轩，他在武术圈里唯一认识的人。王轩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很尊重科学精神。潘家如便与一个经常合作的电视制作人商量，请王轩一起搞个电视节目，专门破解各种神功。打过电话才知道王轩已经去世了。见到闻名天下的潘家如，王鹏翔兴奋不已啊。两个人在小区的花园里散着步，潘家如给王鹏翔讲着他和王轩的交往。就在这个时候，一个30多岁的壮汉忽然挡住了他们的去路，壮汉的手里还拎着一根杯口粗的木棒。 潘家如，没事净胡说八道，贬低中国武术，你是不是没分党？ 你要干什么？ 哼，现在是法治社会，你以为我来揍你？我是要你领教中华武术的博大精深。 说完，来人双手握棒朝自己的头上抡去，木棍应声的断为两截。 睁开你的狗眼，看看神功存在不存在。 我从来没有说过你这种功夫不存在，打靶是卖艺的人很多都会这个。 你 来人没有足够的口才，气得扑了上来，眼看着一拳就要打到潘家如的面门，王鹏翔突然跃上去，左腿虚晃，右腿实实地踢在对方的大腿上。来人平素久练桩功，下盘很稳，但也被踢了一个趔趄。他迅速地调整好姿势，一个双峰贯耳打了过来，王鹏翔稍向后一仰就躲开了，趁对方收拳之际又打出了一拳，击中他的软肋。来人皮糙肉厚，虽然连挨了几下仍然不当回事儿。接下来白鹤亮翅，猛虎入林，三环套月，数招连环击出，王鹏翔连连后退，突然抢步上前，一击勾拳打中对方的下巴，这可把来人打惨了呀，面朝下咕咚一声栽倒。好一会儿来人爬起来，涨红着脸默默地离开。潘家如带着王鹏翔返回住处，一路上对王鹏翔的身手很好奇。 他只练过套路，缺乏距离感，真实格斗时拳脚与目标之间的距离感要通过成千上万次击打沙袋或者人体目标才能积累下来。 那你一定练过很多年实战，看你也就是刚读大学的样子。 我也没练很多年，只能说他太弱了。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感谢您的收听。